因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大阪府本部委员长傅永旭为团长的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旅日朝鲜人祝贺团4月30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鞠躬致敬。祝贺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